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八集，今晚你让我很在意。 你是变态吗？ 文静在这里住了很多年，家政几乎都是住在外面，这是他第一次接受一个住家家政。因为中介说这位家政脾气温和，做事很勤快。文静知道很多人接受不了自己的性子，他也试着融入，但收效甚微。最近几天相处，他觉得蒋婉很好，不想再换其他家政，但蒋婉今晚哭着骂他变态，让他很在意，在意到凌晨一点也依旧保持清醒。他打开房门走出去，进了洗手间，拿了条新浴巾出来。蒋婉一直躺在床上听音乐，他今天没有直播，试图用音乐平复自己的恐惧，只是过去好几个小时他都没能睡着。房门被打开时，他惊恐地睁开眼，看见门口站着文静。男人手里拿着条浴巾从黑暗中走过来，静静地送到他面前。看他躺在床上，男人似乎蹙眉思索了片刻，随后掀开被子，将浴巾平铺着放在他身上。蒋婉一时分不清文静是醒着的还是在梦游，又担心吓到他，一直没敢开口。文静看见他睁开的双眼，动作微顿，低声问，你一直醒着？蒋婉这才敢喘出气， 你不是梦游？ 空气短暂地安静了片刻，蒋婉开了灯，看着盖在身上的浴巾，一时不知道作何表情。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？ 文静不知道怎么安慰人，只说，给你，别哭了。 我不是因为你不给我浴巾才哭，我是因为…… 蒋婉说着说着，眼眶烫得厉害。文静安静地等他说完，可蒋婉迟迟没有说出口。他在黑暗中深吸了一口气。 没事，都过去了。没事了。 蒋婉，今晚你让我很在意，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蒋婉的眼泪忽然掉了下来，她委屈地捂住脸，用支离破碎的语言拼凑出她从魏纪元手里逃脱的话。 魏纪元，你放开我。 蒋婉，我是真的很喜 欢魏纪元。对不起，我是太害怕了，所以才 起来穿衣服，我带你去警局。 不行，我答应了何银都不能报警。我 你没有答应他，从头到尾你都没有做出我不会报警的承诺。文静说话时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是那双眼黑得深沉，在黑暗中显出几分不符年纪的沉稳和内敛。这是蓄意未遂，如果何应彤没有出现，你现在就是躺在案发现场的受害者，而不是坐在这里跟我讨论要不要报警。蒋婉的心顿时安定下来，她擦掉脸上的泪，看着文静说， 我要报警。 从报案到从警局出来一共花了两个多小时。蒋婉给何应彤发了消息，又把手机关机，抬头静静地看着星空。文静从便利店买了很多巧克力和糖，提着送到蒋婉手里。 为什么买这么多巧克力给我？ 蒋婉接过来，后知后觉地道了谢。办案的民警以为他们俩是男女朋友，劝文静回去好好安抚蒋婉。文静皱着眉问了句怎么安抚，那位民警瞪着眼珠子，一脸这种男人不会是靠脸找的女朋友吧的表情，随后列出了几个哄女朋友的绝招传授给了文静。第一招就是买甜食。文静伸手指了指警局，刚刚那位民警让我买的，说这样你会开心一点。蒋婉撕开一块巧克力塞进嘴里，甜到发腻的味道一瞬间充斥在他的口腔，他的唇角难得勾出一抹笑意。 谢谢。 不客气，一共25元。蒋婉的笑意僵在了唇角，但她还是掏出钱夹拿了25元递给文静，又忍不住偏头打量她。文静个头很高，在路灯下的影子被拉得很长，她垂着眼睛，眼下的卧蚕很深，眼睫长而密，在眼下打出一片阴影，半张脸隐在黑暗中，下颚线条明晰，抬头时喉结明显。他看着很正常，却又不太正常。他不爱讲话，晚上会梦游，夜里会一个人坐在冰箱前下棋，会为了公平提出一些古怪的要求。他会为了条浴巾让他出去，却也会在凌晨带着他来报警。也是他告诉他人是平等的，告诉他慰藉员这件事对他不公平。他真的是个怪人。文静开车载着他回去，到了玄关，蒋婉又感谢了一遍，随后去洗手间洗漱。文静也跟着去洗手间洗漱，俩人还是第一次并排站在洗手台前刷牙。蒋婉觉得怪怪的，他洗漱完，走向自己的房间，没想到文静也跟了上来。 你有话要说？ 蒋婉停下脚步，回头问。警察说你需要陪伴，让我待在你身边。文静抬腕看表，还有3个小时，你要睡觉吗？我去拿枕头。蒋婉又一次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文静没有开玩笑，她拿了枕头过来，放在蒋婉的床上，又开始动手脱起了衣服。 等一下，你睡我床上？ 蒋婉还有些错愕，文静点头。那位民警还说，担心蒋婉有自杀倾向，请文静务必全程盯着蒋婉。文静问民警，干嘛不当面问蒋婉想不想自杀？随后他就被民警用吃人的目光瞪着。民警愣是教育了他十几分钟，又手把手教他如何安慰人等。文静换上睡衣爬上床，躺进了蒋婉的被窝。蒋婉瞪大了双眼，她虽然很确信文静不会做出什么伤害她的事，但还是被这一幕惊到了。她长这么大没跟男人躺在一张床上睡过觉。 文静。 蒋婉说话的时候都不敢看那张床，声线有点紧。 我们不是那种关系，不能躺在一张床上，这个你知道吗？ 知道。 那你 上来吧，那个警察说有我在，你会忘了那段噩梦的。 男人神色正直，目光坦荡，一双眼淡漠的没有丝毫情绪，却莫名让人安心。 文静这句话十分轻易地说服了蒋婉。蒋婉犹豫了片刻，便在黑暗中换上睡衣睡裤，小心地爬上床，和文静隔着一人宽的距离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